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枪，咁咧今日咧有我爆石啦，糖水同埋阿 Sa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嗱，我近排就睇到段新闻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咁就系话港大学院就嗰个教学副校长啊，何立仁啊 ，Ian Holiday 个名字都好啲嘅 ，Ian Holiday 咧就喺度讲啦，佢话咧港大咧将会咧订立呢啲新一个新嘅政策咧，就要强制所有学生吓喺校内咧就必须做中去。必须去中国做交换生啊！如果唔系咧，如果唔想去中国咧，就唔好读报香港大学啊，或者即系你个另一边厢话，如果你唔去唔到中国做交换生咧，就未唔使旨意喺香港大学毕业喎。 真系噶，咁有影？ 系啊，即系我觉得，咦喂，你讲到出面喎，佢 噏下啫嘛。 唔系啊，佢话2022年要全面实施呢样嘢啊，即系每一个喺港大嘅学生啊，都要去内地做交换生、啊。 过到校董会咩？ 唔系，咁问题就系话，喂，我以为系 international study 先至叫做 exchange 嘅啫，我唔知道原来吓、啊，譬如我喺香港读自古烂蛋读一科嗰啲咩美术都要去大陆做交换生，唔系啊嘛？ 佢话要做啦，佢话咗要做。 佢話依個會係2022年起啦，依個係希望啫，佢冇話，佢冇話依個一定 啫，講俾上面啲人聽嘅。 我覺得都係。 想同阿社同阿大學校監講話，我想做正校長喎，唔想做副校長，我諗佢意思係。 不過都係賤格啦。 上面講到嚟交下課啦。 佢基本上佢英文就話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ong Kong U 咁樣喎。 咁你balance翻啊，俾阿戴耀廷搞单咁大镬嘅嘢出嚟啦，系咪先？点同上面交代啊？系咪先？呢啲嘢梗系有咁，咪呢啲梗系有咁核突，整咁核突，有个难题整咁难题，保证过唔到嘛？唔系，同埋要啊，我都话咯，即系如果佢系真系要夹硬嚟夹硬做，冇所谓嘅。呢啲 technical issue 啫嘛。如果真系唔想翻大陆，或者好似阿头先阿爆石讲话，哇，大佬！即係佢其中一個目的就係等你班友仔唔好搞社運啊嘛，唔係俾大陸 bad list 咗，你翻唔到大陸咁咪畢唔到業啦，係咪先？即係佢其中一個方，佢其中一個陰謀就咁樣啦，估佢。如果係咁嘅話，咁好簡單啫，條咁去台灣咯。 係喎、哦，喂，我覺得 唔係喎，咁唔係喎，佢翻唔到，唔係佢唔想翻喎、 哦。係啊，唔係，但如果佢條例寫明你話你一定要翻大陸交流，你唔翻大陸交流嘅話，你唔翻中國交流嘅話就唔得。咁你咁我咪得，我咪台灣咯，係咪先？校長今次咁請問台灣係咪中國一部分啊？你話唔係咪得咯？係咪先？冇錯，校長你話唔得噶啦。 中國俾佢入境咪得咯？如果唔越就中國唔俾我入境唔關我事噶嘛？我點保證中國俾我入境嘅？ 好難嘅喎。 唔係就係話咯，基本上我覺得依樣嘢就係有啲人就會覺得係陰謀論，就係話喂你基本上係即係同班學生講嗱，星星定定，唔好亂參加社會運動。即係做啲過激行為，如果唔係咧，俾大陸 blacklist 咗咧，你就唔使知喺港大畢業。 咁我點知大陸 blacklist 個機制係咩？ 我唔知嘅喎，去到就話沒收你證件，咪就係、是、或者係你覺得你對國家構成安全問題，咁你咪即刻遣返翻香港，咁你咪基本上。 我唔知點解嘅喎，大陸嗰啲大學有啲省內，即係同第啲省交換學生啊，有冇啲咁嘅嘢㗎？ 有啊，有交換生，有交換生。 即係省唔同省交換生㗎嘛。即系北京啊，同 唔系睇你唔系你睇你大学有冇 program 嘅啫嘛？你好似好多唔系睇大学，咪好多澳洲嘅大学，你话即系一线二线都好啦。咁佢都同香港或者同大陆嘅大学都有 program 噶。 唔系咯，我就想讲你系出国交换啊，通常交换生 系通常就唔同地方唔系佢唔一定要出国嘅，但系你唔系佢嗰样嘢系大学同大学之间嘅一个 exchange program 咁样啫嘛， 系啊，但系你好无聊噶嘛。通常你即系如果你喺国内，即系譬如你唔会话 Sydney U 同 Melbourne U 交换学生咁样，即系呢啲系比较少有的。 唔会啊，佢有冇翻嚟咁啊？ 唔会噶嘛， 唔会。 咁即系点啊？呢个校长啲啱咩咧？即系香港唔系中国一部分啊？ 你嘅表中啊，表中啊嘛。 唔係佢個政策叫做 One International One Mainland Policy， 一國際一中國政策，基本上就係、是、即係你 大陸， 即係 Mainland， 佢話要大陸， 係啦，你去 Mainland， 即係你做香港學生，你要一定要去 Mainland，OK，、okay? 如果你唔去 Mainland 咧，你就唔好嚟香港 U 啦咁樣咯。 屌你，譬如我讀香港 U 寫封信質大佢先，唔加撐。都唔係去香港要補翻個 course 啫，但係佢 喂俾得你揀啊！你做 譬如你讀 international studies 啊，你要去做 exchange 啊，有得揀你都唔會揀大陸啦，係咪啊？即係而家 OK， 原本咧我就可以去南韓啦、去日本啦、去美國啦做交換生嘅啊，澳洲都好啦，連埋澳洲做交換生嘅 OK， 而家唔係而家嗱，你可以揀四川啦、成都啦、北京啦，同埋南京。 我想問下，但係呢個政策對中？最對大陸有咩好處咧？ 冇啊，表忠咯，當你班友仔認識祖國啊嘛，就話你哋 咁翻完上去之後落嚟，咪仲增多幾成？ 唔排除， 可能去到可能去到好好款待咧，令你覺得嚇、啊、做中國人好自豪咧，或者逼你參與 好多女，好多嘢食， 係啦，洗好多女啲細路課程啦，係咯，俾女咯，俾女嚟咯。 哦，咁去啊？ 係咪咧？所以話即係。 咪食完佢翻落嚟咯。 我咧话阿嫂有听节目，唔系，即系我觉得系你上去之后咧，即系可能上面啲大学生系话俾你知，喂，共产党点衰啊，屌鸠政府啊。因为而家我识嗰啲留学生出嚟嗰啲咧，哇，你见住啲风气慢慢转噶咯，即系如果出嚟读书嗰啲咧，佢唔介意批评政府咯。 同埋你上去哇咁恐怖 ，Facebook 都上唔到啊，有啲人。 喂，唔係話 Sam， 你講緊嗰啲係出咗嚟讀書嗰班，梗係冇所謂啦，係嘛？佢都出咗嚟。 佢入面都講㗎，佢哋話，不過即係佢唔會公開講咁解嘅咋，即係私底下都講㗎，私底下都屌。 唔係入面嗰啲人仲清楚嗰啲衰嘢。係 呀，私底下個個都知道六四發生咩事㗎。 如果你中知得少啊。 講住唔係佢有啲係真係弱智嗰啲冇得好講啊，但智力正常嗰啲真係你問佢，佢話我知啊，我工友同我講，我老師又同我講，佢有啲。佢有啲直情話係老師閂埋房門，即係俾嘢佢哋睇咯，冇講嘢，但係就係俾嘢佢哋睇咯。咁睇完之後，你哋自己啊諗下啦咁樣。 咁夠撲唔係嘛？ 有，唔係佢哋就算佢冇，佢哋屋企人都會有講噶嘛。即係我覺得點樣講啊？唔好成日覺得大陸係鐵板一塊咯。只不過好多時候你喺嗰個環境度居住，你冇辦法啊，係咪先？你唔係咁樣可以點樣啫？啱啱先？唔係，佢哋其實唔可以唔能夠將所有大陸人擺喺一個 category 度睇咯。佢冇辦法，如果你個即係譬如可能你香港人咁啊點樣，你翻去大陸生活，你都要迎合佢，即係你都要融入佢哋嗰套噶，唔係你生存唔到噶嘛。啊，冇辦法噶。 咁可能即係依段新聞一出咧，即係一班學生團體咧就即刻出嚟反彈啊，就即刻喺度話喂咁樣唔得喎嚇你剝削依個嘅。即係學生嘅揀嘅自由喎 ，OK 冇交流分享都自由意志都俾人剝削埋喎，依樣嘢唔得喎咁樣。 但係兩句埋佢單㗎喇喎，咁你第一句你問佢啊校長，咁如果大陸唔俾我返去，咁點呢？係咪大學負責保證我返到去，或者請大飛屈蛇送我返去呢？咁跟住第二個問題就咁，如果係咪即係第一個問題係咪一定唔返大陸嘅話，就一定唔可以畢業呢？咁如果唔係嘅，咁就得啦，唔係冇所謂啦，即係選擇性啦，係咪先？如果係嘅話，咁你問阿校長，咁如果大陸唔俾我翻去，咁點啊？即係如果大陸唔俾我翻去，都唔俾畢業嘅話，咁依個係一個政治決定嘅咯，因為我能唔能夠畢業係取決於北京，啱啱先？ 即係好容易咧，就會去到又講翻我哋成日講話，即係對準政權呢樣嘢啦，嚇！即係連依啲學讀書讀大學做 exchange 都係同政治有關嘅咁樣，咁會唔會我哋要同話喂同政府講話喂依啲嘢要對準政權 ，OK？ 即係對我嚟講啦嚇，依可能係只不過係一個副校長想博上位嘅。一個好出位嘅言論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上綱上線嘅話，都可以成為一個好大嘅政治議題咁樣喺度 鬼佬嚟 大鬧喎，鬼佬嚟啊 ，Ian Holiday 嘛， 我都未必係想博上位嘅，即係唔排除個可能性，但可能點講，即係佢坐得嗰啲位咧，係要幫下面啲人，上面壓到落嚟，咁就要做啲嘢噶嘛，始終 係啊，咁即係。系咯， 能够乜都唔做， 打份工你即系话 吓，唔系佢唔即系可能佢话喂你下面啲人点系啦，佢吓可能佢浪已经浪住唔少啦，咁啊喂呢啲讲下啫嘛，大家唔好认真啊，系咪先？ 对准政权就系嗰阵时，而 雨傘運動嗰陣時候，啲學生領袖提出噶嘛，我又唔係想抽，即係唔係想舊事重提或者去批判佢哋嘅。我想講翻少少啲悶少少嘅嘢嘅，就係、是、其實就係話，即係探討翻咧，就係對準政權呢個 concept 係點樣咧？咁係咪你同呢個民主嘅關係咩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咁就同本土派不謀而合啦，就係、是、都唔覺得嗰啲學生領袖即係唔係好贊成嗰啲學聯啊嗰啲咁樣嘅方向。Exactly， 我嗰個諗法咧就唔係有本土派嗰嚟，咁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個澳洲嘅學者咧，咁其實喺世界上咧就都即係研究呢個民主政治咧係比較出名，係幾出名嘅，咁佢個名咧就叫 John Keane 咧，咁咧佢大部分時間都喺倫敦嘅，咁但係佢 Sydney University 咧都有教席嘅，咁我就聽過一個 talk。佢咧亦都寫咗本書，就叫做《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咁佢寫咗十年呢本書。咁呢本書咧，佢入邊咧就基本上咧，佢由即係講曬由雅典到去到近代嘅民主咧，咁佢全部寫曬出嚟噶。其實如果我哋講近代民主咧，好多時我哋其實都係由美國開始噶嘛。 嗯。 咁啊，好多人嘅印象。就話嗰個民主咧，係嗰陣時有一班愛國元首啊，咩華盛頓啊、傑克遜啊嗰啲咁樣，跟住就草擬咗呢個獨立宣言啦。咁咧就打走咗英國佬啦，咁咧就實行呢班咁嘅英雄咧就實現咗呢個民主啦。咁但係呢、這個根據佢嘅研究咧，只係一個神話嚟嘅咯。即係呢咩叫建國神話？呢啲就係神話啦。即係有英雄。 完全 係 神話啦。 我完全係一個神話嚟嘅。有英雄，跟住即係有一個好偉大嘅理想，跟住打走咗啲外敵，跟住就建立咗一個民主嘅國家咁。其實根據佢嘅研究咧，係其實當時好 啫嘛，根本就係啲税教唔 係啦。嗱，你税啦，同埋當時其實好多人係唔相信民主嘅喺美國。包括好多當時嘅精英，即係話呢班 打完之後叫華盛頓稱帝嘅，屌，班友仔話：喂，華盛頓不如你稱帝啦。 係啦，因為其實之前係冇呢樣嘢噶嘛，呢、這個世界，即係你再數翻佢之前就係雅典噶啦嘛。咁但係雅典只係一個好細嘅城邦嚟嘅，所以大家都覺得啲唔 work 嘅呢樣嘢，即係冇可能，即係你講民主只可以一個譬如好細嘅城、好細嘅小鎮入邊做呢樣嘢嘅啫。咁其實。到最終呢樣嘢係點樣？點解美國會即係譬如你睇其他嘅國家咁樣啦，你睇法國佢係經過好多好多起伏，死咗好多人，咁樣先至係建立咗民主制度噶嘛。咁你點解美國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就係話到最終就係話，其實就係話呢個 concept 係散播咗開去喺大眾嘅身上。咁其實根本就係大家去佔領街道、佔領翻嚟啫嘛。即係話其實。每一个人就喺自己嗰条街住喺嗰条街嗰度就举起话，喂，咦，原来呢样嘢对自己有着数喎，即系喂民主呢样嘢好嘢嚟喎，即系我自己可以控制到我自己条街喎，咁大家咪霸翻自己条街咯，系咁样产生嘅成个民主嘅美国，又或者讲翻我哋中国啦，就系、是、你睇翻孙中山咁，孙中山咪对准政权，咁辛亥革命成功咗啦，但系好多人觉得辛亥革命本身唔系一个革命嚟噶嘛，因为佢根本唔系由人民去发起嘅一个推翻，因唔系由人民发起嘛，所以其实辛亥革命好多人话其实应该根本系一个政变，咁、你再睇翻中华民国，佢系由辛亥革命。到几时先有一个真正嘅民选总统出现咧？就1996年，差唔多去到100年。咁1996年其实你仲未算真系有一个，你仲未肯定其实系咪真系有一个民主嘅制度？因为你谂下，如果你到而家由马英九睇翻去当时1911年，咁你只系有四年系由陈水扁做过，即系唔系由国民党执政嘅。咁呢個可以係一個 spike 嚟噶嘛，即係可能係一個 special case 嚟噶嘛，即係好似你 好快今次民進黨噶啦又 係啦，你今次民進嗱咁今次民進黨你就可以話真係肯定咗中華民國就真係一個民主嘅體制咯。咁你足足經歷咗100年，咁如果你講對準政，咁其實係邏輯上係唔係話你對準你推翻咗共產黨？即係首先佢唔係真係想推翻共產黨啦，佢只不過係一個口號式話，我要對準政權，即係你唔好搞旺角啦，你唔好去，你翻嚟金鐘啦，就 唔好搞到香港人啦，就对准呢个政府总部啦。即係其實當時係咁嘅意思嘅，咁就算你真係去咁做，你推翻咗共產黨，其實喺邏輯上係冇一個咁嘅關係咯。咁其實我只係想講翻我自己嘅睇法。 即係有一點要，即係可以點樣？即係有點 highlight 翻，但美國嗰個 context 真係唔同咯，因為佢哋唔係話一見過就可以民主啊，喂爽下你啊咁樣，唔係咁樣噶。佢哋因為原本係州嚟噶嘛，即係佢哋原本有好多殖民地，好多 state 噶嘛。佢哋有啲係講，即係我冇記錯嘅話，佢哋有啲係講法文噶嘛，仲好似加拿大咁樣啲州。咁佢變咗佢當年打走英國佬就大家夾錢啊，一人籌啲錢出嚟做支軍隊打走英國佬，等佢唔使抽水抽得咁行。跟住之後嘅話就諗住哦，咁啊打完仗啦，大家翻去過自己生活啦咁樣。咁後來先至發覺話喂唔對路喎，即係你咁大個國家，你啲即係啲貿易又搞唔掂，係咪先？應該個個啲收啲税又唔同，又要冇鐵路咁。咁之後先至喺華盛頓嗰度開會，我唔記得咗啲時間醒唔起。佢唔係之前唔喺華盛頓開會嘅，佢喺我醒唔起邊個州開會，咁就先至話成立呢個聯邦咁樣啫嘛。咁嗰陣時之後又打內戰又成，咁其實用咗好長時間去慢慢一步一步建立嘅，同埋佢譬如話美國唔係一立個就係而家咁嘅款嘅，原本係一個邦聯制。每個 state 可以自己印銀紙嘅，係咪先？最多幾度試過，即係十幾種貨幣喺美國裏面流通。咁大家發覺喂，咁樣唔掂喎，好混亂。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咁去聯邦政府，即係將嗰個權力慢慢咁樣收翻翻嚟咯。咁有一個進程，一個過程嘅。咁你話而家香港咁樣計啦，咁其實我覺得其實話對準政權，其實係其中一部分嘅。咁你抗爭就當然係對準政權啦。但你爭取市民嘅支持就係另一方面嘅工作咯。咁佢哋成日都話，即係我自己就比較傾向支持學生同埋學聯嘅運動嘅。咁佢哋所講嘅爭取政權，我嘅理解就係話，喂抗爭嘅對象應該係政權，並不是其他人。咁我都好認同，但係就唔代表話你唔會做群眾工作㗎嘛，唔會做即係地區工作，唔會去教育群眾，唔會做呢啲，唔代表唔係代表咁樣㗎嘛。但其實教育群眾呢方面嘅工作應該係政黨去做，即係你問我啊，我覺得咁大家類型外合嘅，因為你學生邊有咁嘅資源啫，係咪先？咁但係 so far 我覺得即係睇翻轉頭。呢個雨傘運動有冇成效呢？冇呢又好似唔係，有呢又好似唔好講。即係現階段嚟講，我睇唔到，即係睇唔清楚究竟係有冇成效，我暫時睇唔到囉。 我有時覺得會好容易變咗一個口號化嘅嘢囉，即係話哦，我哋矛頭呢應該去向返當權者咁樣，或者係簡單啲咁講對準政權咁樣，但係即係呢樣嘢可能可以凝聚到市民嘅話呢，呢句說話係可以好 powerful 嘅。但係當只不過係你想去將啲市民 distract from 一啲比較 hit 嘅議題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即係依句説話只係我嚟冇 focus， 譬如啦嗱反水貨係一個例子啦，咁冇好簡單喎，一啲政黨都會用依個字喎，喂你而家做緊啲咁行為咧，就唔係對準政權嘅，所以咧依啲嘢係唔應該做嘅 ，OK？ 即係我有時覺得依個對準政權依句説話係會好容易俾人濫用而冇乜實際嘅作用咁樣咯。 佢哋話對準政權嘅意思就係叫你哋唔好去騷擾啲唔關事嘅人咯。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我覺得我係好認同佢哋嘅主張，因為點解？我想問下，究竟水貨客呢個問題嗰、那個始作俑者係邊個先？即係究竟係嗰批走水貨嘅人啦、啊，買水貨嘅人啦、啊，定還是係政策嘅設定者咧？係咪先？咁呢個好明顯啊！你我覺得嗰個答案係咪先？就梗係嗰個設定政策嗰條友啦，啱啱先？你唔好一千多行，你 N 咁多種方法可以解決個問題，係咪？你其中一個方法，譬如你收入境税，咁已經解決咗啦，每人收20蚊，一次收你50000蚊，五條嘢係咪先？咁咪解決咗個問題咯，基本上，因為佢走水貨，佢基本上可能已經即係 即係你錢好少啦嘛，係咪？或者50蚊唔夠嘅，加夠你一嚿，啱啱先？冇影響嘅。如果對啲真係過嚟香港旅遊買嘢嘅人，係咪？即係好簡單，所以即佢基本上係可以留意做到嘅，但佢冇做到嘛，係咪？咁你變咗你去騷擾嗰啲佢係旅遊嘅自由行嘅人，咁好無辜喎、啊，佢哋同埋都冇乜意思喎、啊。咁你去，就算你捉一件打瓜咗佢，咁改變到啲咩？ 咁另一邊雙喎、哦，咁我又做過 Devil Advocate 咁樣講喎、哦，咁你而家睇翻依樣嘢嘅時候，喂，我唔覺得係即係政府收翻，即係話大陸收翻1000多行變做一周一行依樣嘢咧，我唔覺得係因為市民啊或者係一啲政黨對準政權而成功爭取嘅嘢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都覺得唔係啊，但肯定唔係你驅蝗行動嘅成果咯。 咁係咩咧？咁係點樣無端端即係突然間政府即係大陸覺得啊，我覺得啊，我你香港人你都受夠啦，等我私隱俾你哋啦咁樣。即係我唔覺得係因為突然間屎忽行咁樣做。 上面已經嘈咗好耐，醖釀咗好耐啦。不過聽講就話上面嗰個廣東省嗰個市委書記俾人換咗咁啊。上面傾掂數，咁先俾你去做依樣嘢。即係我覺得依個講法係幾成立，因為點解咧？你睇梁振英講嘢嗰個衰樣咧，口窒窒法咧，即係佢自己唔知自己講咗啲咩咁嘅款嘅。即係因為譬如你我哋可能澳洲咁樣計啦，就算任何一笪地方，你唔好就澳洲啦，你就算甚至乎啲比較獨裁嘅國家咁樣，咁如果個政策設定者出嚟解釋個政策嘅時候咧。是应该是好 assertive, 好肯定是吧好有呢、這个好想说服力好有说服力的嘛。即起码他讲的东西可能你不认同但起码他讲出来的时候他是会有他一套逻辑或者他想你相信的是吧但你见梁振英讲的时候好像哦这样是好像即好像背书这样背返出来。好似背書咁背翻出嚟咯，即係佢唔會話講得好有 passion 啊！即係如果你嗰個政策係你搞出嚟嘅，你諗出嚟嘅，你度出嚟嘅，咁你咪應該好有 passion。你話我成功爭取點樣係咪先？啱唔啱先？依、這個就會點樣解決到啲咩問題？你應該好 keen 咁去解釋俾即係市民聽噶嘛？佢唔係好似背書咁背翻出嚟咁樣。不過我覺得佢應該係有稿俾佢讀嘅，即係上面係有個劇本俾佢照講啦咁樣。 唔係，即係我就咁睇翻客觀事實啫。即係我唔知道，即係譬如話廣東省發生啲咩事候，或者咩市委書記咩俾人換啊成啊，我唔完全唔知啦。但係只不過就係話，我見咁耐啊，即係無論政黨又好，或者學生組織又好，雨傘運動之後一路講緊對準政權，但係一路以嚟1000多行依樣嘢都冇話實質嘅變動。但係即係因為依啲咁嘅你話反水貨客騷擾志在係咪騷擾我唔覺得。但是如果譬如说反水货运动之后冇耐呢个1000多行就收返变做一周一行呢样嘢。当然啦呢样一周一行又会带出又其他问题我哋迟啲可以讲啦。咁但係即係我见到唔係对准即係唔係淨係啲政党啊啲学生组织就话喔、哦、对准政权就呢样嘢就可以解决到囉。即係就算係你讲呢个系口号囉但係大家其实实际行动系咪做緊出嚟或者系乜嘢先至为之叫做对准政权呢樣嘢都係好多斟酌地方咯。 我補充一下，即係依個你兩面拗都得嘅喎。因為你一方面你可以話：喂，你對準政權咁耐，你乜 Q 做唔到啦？嗱，你睇下我一反水火，一踢劫，一打一喺後面伸條腦嘅一腳，即刻搞掂啦，係咪先？我可以反過嚟講話，嗱，你睇下我哋對準政權搞咗咁耐，終於成功啦，係咪先？如果唔係你班粉槍仔伸條腦嘅一腳，早兩個月搞掂啦，啱唔啱先？會任你拗嘅啫喎。再者。即係佢對準政權係喺雨傘運動嗰個 context 上面，佢講依樣嘢啊嘛。咁佢個宗旨係咁樣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咪冇所謂㗎，係咪先？你要去驅蝗嘅，你咪上水，你咪清遠咯。咁嗰度係你住嘅地方，你發覺頂唔順，你要光復上水有冇問題㗎？你即係依個係冇問題嘅，但只不過就係話，即係你唔能夠，即係嗰個因果關係唔係話我因為而家喂大佬搞完之後伸完個腦嘅一腳兩個禮拜之後，而家1000一行啦，即刻嗱，即刻係咪好有效咧？即係依個係有少少，即係如果咁樣佢講啊，就有少少好似即係天狗食日，你走去打羅咁樣，跟住嗱個月亮出翻嚟啦咁樣，即係咁樣咯。 最大問題，如果你攞對準政權呢個做一個核心咧，最大問題佢將個重心擺錯咗。如果你真係好似話只係一個部分，其中一個 step， 咁我唔反對，咁但係你而家好多時搬呢樣嘢出嚟就係話去排斥咗其他嘢嘛。咁因為個重心其實應該係公民覺醒，公民覺醒咧其實就係你自己霸翻自己條街啫嘛。即係好似我哋自己個選舉咁，即係澳洲嘅選舉，我哋都係自己選翻自己個區，跟住再出去組成一個政府啊，咁樣啫嘛。即係其實你自己嗰個覺醒就係話，其實反水貨呢樣嘢都係。就係、是、話你政府唔搞咁，我自己搞咯。咁我都唔想搞噶，不過被逼噶嘛呢樣嘢，因為條街係我噶嘛。咁最大問題就喺呢度。如果你將呢個重心擺錯咗嘅時候，就會出現咗爆實講嗰情況，就係話好混淆啊，好多嘢就會好混淆啦。 我覺得好多好嘢，佢即係而家民主黨話同建制派就有個 agreement， 就要即係保證今次立法會會期唔會流會啊嘛。系嘛？咁样即系我觉得好坚、哦，点解泛民会走过嗰边嘅？唔系话不合作运动嘅咩？咁唔系，喂大佬，你三跑今次呢坛嘢，喂咁你系咪逐条审议拎，唔该拎晒盘数出嚟，慢慢倾掂佢啦？你点解保证唔流会啊，大佬？ 如何地可以同建我讲同建制派合作，亦都另一边厢亦都可以对准政权咯。我唔系好明呢个 concept 咯，即系咪呢个 concept 系咪可唔可以成立嘅咧？系咪定系？ 咁即系边台即系对准政权啦、啊？ 唔系对准政权系学联嗰边讲噶嘛，系嘛？而系民主党走去同建制派即系 make deal， 即系唔系 make deal 嘅，即系个 agreement 话我哋轮奸咁啊，保证唔会留佢啦咁咯。 我意思你即系你身为即系反对派啦，我只可以咁讲，你唔系激进派，我唔可以话佢哋呢班系激进派啦，即系反对派嘅时候，即系之前都系噶反水货运动嘅时候，呢班人都系走出嚟吓讲话划清界线啊，或者系唔应该去对游客做啲咁嘅嘢，我哋应该去对翻嗰个政府嘛，因为系政府个政策出咗问题，所以对准政权啊嘛。即系我讲系呢样嘢咯。即系如果啊，而家佢哋走入去同建制派话哦，我哋 make 咗 agreement， 我哋唔会留会嘅咁样时候，咁如何亦都可以喺理念上、行动上对准政权咧？我觉得呢样嘢好 contradictory 啫。 哦，咁民主党不嬲都系咁噶啦，都好 contradictory 啊。唔系我始终觉得即系两方面啦，一方面就系头先啊糖水咁讲公民觉醒啦，另一方面就系你抗争运动系应该的而且确系以对即系对准政府嚟到做目标嘅，即系你对咗其他嗰啲唔关事嗰啲冇乜意思噶。如果你即系个抗争嘅手段嚟讲， 唔系其实咁样啊，因为其实你所谓对准政权，即系个政权系唔重要噶。点解唔重要呢？因为当你自己霸翻条街，你自己条街嘅时候咧，即系嗰条街属于你噶嘛。你霸翻自己条街，咁、那个政权做紧咩人民啫？即系个政权已经废咗，你明唔明？当你每一个人都去霸翻自己条街嘅时候， 即系你话霸翻条街 系 咩意思？ 即系譬如我系啦，即系而家已经系华富村啲人管翻华富村啦，呢、這个上水居民管翻上水啦，即系好似即系其实好似澳洲咁啫嘛，即系你自己个你自己系 即系唔承认个政府存在， 即系类似咁，即系类似啦，即系其实你已经系咯，你已经唔需要你个政府噶啦嘛， 即系以不合作运动嚟代替抗争，即系以不合作运动嚟到作为抗争嘅手段，系咪咁嘅意思？你意思？ 其实已经系唔重要噶啦，那个政府，因为你已经系架空咗佢噶嘛。 但系另一边厢就系话香港而家嘅香港市民系未 ready 啊嘛，即系香港嘅市民系一来唔敢啦，二来觉得冇用啦，三来觉得自己系少数。 因为佢唔知系乜嘛呢样嘢。 系啊，咁但系呢样嘢就要依靠住公民觉醒咯。咁但系公民觉醒一段非常之长嘅时间同佢做。 咪呢个系即系个目标啦。但系咁你通过咩手段去达到个目标啦？即系你话哦，大家。把翻自己条村，你唔好理个政，唔 Q 好你个政府就得噶。 系啊， 咁唔系咁，但系你 冇叫人对准政权咯，即系我意思。 唔系咁，你唔系你唔系咁， 叫大家霸翻自己条村咯，即系起码你嗰个口号 你 啱先得噶，系咪先？你 唔系咁，你点样霸翻条村？你即系你执行上点样做啊？你解释下。 唔系你起码你嗰个口号要啱先啦。既然你要想大家霸翻自己条村嘅，咁你个口号咪起码叫大家霸翻自己条村，咁样系咪咁讲？你冇理由话， 即系 如果你想大家 地方自治权， 即系 都有 point 嘅， 地方嘅民主咯，因为地方嘅民主咯。 所以其實如果照依個抗爭方路線，就應該係爭取恢復區議會喎，係咪？ 唔係， 區議會 唔係爭取，你係應該擺咗條街，跟住擺條街，跟住就成立一個人民廣場，咁喺嗰度大家咧就做決定啦，為嗰條村。 咁咪真係雨傘運動咯？ 即雨傘運動。 咁咪即雨傘運動。 係咯，即就係雨傘運動。你條每一條街都做雨傘運動，咁樣你個教練咪成功咯？即系民主系咁样嚟， 大抽会拉，你明明系差人拉噶嘛，真系。 咁你成香港都系咁，佢点拉你啫？即系个 所以咪买水炮车咯， 水炮车咯。 咁佢咪除非佢真系出军队嗰啲咯，除非系咁样。 唔系佢唔敢出军队啊！而家28000，佢敢出军队，大佬佢惊过你啊！而家佢就系唔系而家就系、是、即系顺带一提，系话讲少少啦。而家其实佢咁样搞法仲唔惊佢？而家点解佢做大香港嘅市值就谂住俾啲国企嚟批股集资啫嘛？香港爱嚟吸外资，哇！大佬香港真系即系生金蛋嘅鹅啊！你够胆喺度开枪，我更加唔信啦。 喂，另一边厢，我觉得呢样嘢两刃嘅刀嚟嘅。你28000，仲有边样上街啊？你明我意思啊？ 哦，系，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喎，唔系啊，冇所谓噶，咪空咗先上咯，冇所谓， 箍咗先上系嘛？ 咪箍捻完之后再空冇空期之空下啲期权咁啊，先再上，咁所谓冇问题噶。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呢样嘢 work 喎吓，即系 梗系 work 啦，大佬，你仲要有埋钉鞋添。 嗱，香港市民啊，虽然即系你可能而家未依一刻未公民觉醒啦，但系我觉得而家最 work 嘅就系政改吓、啊，临过之前咧就箍晒所有棋子啊，箍晒所有手头上嗰啲货啲蟹货啊。 喂， 第一步 系股民觉醒先。 系啦。跟住箍晒之后呢就上街啦，就霸就攞住沓现金就嚟就摆喺屋企就上街吓、啊、霸晒即係港九新界全部路，咁香港就係你㗎啦。 我最主要想带出嚟个 point 就係话，其实你民主唔系由你对准政权攞返嚟㗎喽。其实系你嘅公民觉醒跟住霸返自己条街㗎嘛，就係、是、咁简单。 大家要听对准政权呢样嘢，好似好有意思咁样，或者系好正确嘅一样嘢。咁其实内里边其实系比呢四个字系多好多嘢。 同埋内里边，我觉得有少少似以前啲农民起义啊，即系似中国嗰啲咧，即系大家呢个政府唔好啊，咁我推翻佢咯，咁样。 但系唔系净系咁简单咯，亦都其实系依样嘢都系话翻俾啲学生听嘅，即系当你去呼吁叫人对准政权嘅时候，其实即系你即系自己本身系做紧啲咩嘢咧？系咪净系 direct all the attention to 即系呢个嘅政权，定系还是好似头先我哋咁讲话，真系要有其他嘅公民觉醒嘅工作，或者系嘅教育嘅工作？当然，即系呢啲政党亦都要去互相配合啦。但系我见到而家香港嘅所谓嘅泛民主派，我唔觉得佢哋系做紧呢样嘢咯。喂，咁我哋嗱今个礼拜又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